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陈建文。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咁啊，翻到嚟6月16号嘅大军阀啦，咁啊，即系今日阿龙又唔喺度啊，唉，去咗德国出去考察，咁我哋有阿希喺度咁样， 大家好啊， 咁就嗱，其实有啲嘢咧，即系我唔系咁想讲嘅。 都系唔讲又讲，讲开又讲咁样， 讲开又讲啊，唔系大佬，即系因为其实讲真，已经我冇乜嘢冇俾人讲过啦，系咪？即系你话关于双方分裂嘅嘢，系咪？咁啊，我觉得就咁样啫。其实，如果你话要讲佢哋嘅，我觉得咧系主要系对嗰、那个，即系付出过热情嘅后生仔嚟讲咧，我觉得系好大损害嘅。呢、這个系，即系尤其啊，你记唔记得嗰阵时阿院长佢嗰个名言就系呢个饼碎理论啊嘛。 嗯， 成日讲呢个所谓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呢个分裂、分裂再分裂，分裂咗之后，其实讲真，你嗰啲人系唔系会再去有同样嘅热情去重头？即系呢个政治或者嗰个公民社会系咪都仲喺度咧？ 不如我先讨论咗头先你涉及到第一点，就系关于 expected 嘅问题啦。 嗯。 我就唔明白，即系啲所谓嘅后生仔咧， 系 喂佢都唔系冇表演过俾大家睇噶啦， 嗯， 由社民联到人民力量，到今时今日所谓嘅叶普成嘅阵营， 嗯， 喂，其实佢都系同一个套路噶， 系系 系，不嬲都系噶啦， 同一个套路噶，嗱个套路系点咧？第一，即系好简单咁去总结咧，四个字嘅啫。呢、這个人系永远同人合作唔到嘅，所以咧就叫四个字，就叫生人勿近。因为佢永远点解咧？我后屘我细心分析一下，因为呢位阿哥咧，永远都当咗自己系一个家长嚟嘅。其实同共产党冇捻分别噶。我睇郑松泰嗰个说辞，我当佢冇否定即系啱啦。郑松泰嘅讲法就系话，我写一篇7000字嘅文， 嗯， 你唔 share 我啲嘢， 我唔 share 都得。 我打电话嚟。 屌鸠你 咯！喂，咁我咪日日好唔捻得闲，日打电话屌鸠你哋。咁我做捻完大军阀之后，你班捻样全部都冇 share， 我咪日日喺度打电话闹人咯，要系嘛？喂，咁乜出奇啊 ？share 同唔 share？ 嗱，我再攞呢个简单嘅例子去反映到呢一个生人勿近嘅人系冇位置同人合作嘅。嗱，唔好讲背后有冇 agenda 住， 嗯， 即系咪涉及钱因素嗰啲嘢先，而系喂。唔 share 唔系唔肯 share 咯，有冇咁大 件事啊？是 一时睇唔到，唔记得 share 又得。因为点解咧？我有一个经验嘅，同佢有一次有个靓妹都唔怕讲啦，嗰、那个叫 Fanning，、 哦、 即系小辣椒，写一篇嘢夹佢，你打嚟俾我，你打嚟叫我叫人去 cut 咗嗰个status 啊？你有冇搞错啊？嗰时候，唉，算啦，就下嚟，咁我就尝试。佢打咗一俾人，喂，算啦，嗰啲人。 你真系打咗啊，大佬！ 其实我系错嘅，我时候谂我系 呢啲， 即系我应该系对阿 Fanning 表示歉意。 呢啲嘢都做得出。 我有乜理由叫人哋 cut 咗自己嘅 status 去噶？嗱，最多如果嗰样嘢我主动 ，Anthony 你喺度即系挑拨离间，喺度乱鸠唔嚟，咁我自己打俾 Anthony， 觉得喂唔好啦，唔好挑衅佢啦，唉，傻噶，嗰条隔篱嗰条友。 哦，你讲噶吓呢个， 咁啊得噶啫，系咪？ 你讲嘅呢个系。 即系，但系我唔会因为另外一个人打俾我，跟住我再打俾你，系好难讲嘅个道理。 系呢啲嘢佢自己， 喂，你有权 post 乜嘢，你自己问责自负，关我差事系咪？你唔好入我数，话乜所有人都入数咁啲嘢。喂，佢系另外一个问题，点解 expected 就系咁解咧？就是、所有人隔篱嘅身边嗰啲人咧，做嘢都入数嘅，屌。 嗯。 佢即系，诶，话你而家今日阿唐婉清喺度，屌。唐婉清做嗰啲衰嘢，屌你咩长毛又入捻咗数，咁点样搞啊？喂，佢第一佢唔系两公婆，又唔系两母子大哥。喂，每一个人有一个独立噶嘛？ 嘅人格噶嘛。 系啊， 系咪每一个人有自己嘅倾向同做中意做嘅嘢同唔中意做嘅嘢，虽然系同一个党，咁佢唔系违反大原则嘅时候，你有乜权叫人哋做嗰样嘢同唔好做嗰样嘢？你仲揾第二个人去干预人哋做嗰样嘢同唔好做嗰样嘢？喂，咁你呢一个系完全违反西方嘅自由民主同埋人权嘅价值嘅观点嚟噶嘛？嗱，如果攞阔啲嘅角度嚟讲。喂，呢、這个只系一个家长式封建制度，专制独裁嘅政权就可以咁讲啦。你呢啲系你嘅人，佢最兴咁讲咪屌，呢啲系你嘅人。 唔系，我觉得呢个解释到嘅，即系 佢哋做咗咩衰嘢，就入你大佬数。屌，第一几时有上下级嘅关系？ 嗱，呢个咧，阿土伯，嗱，用阿快必嘅讲法嚟讲咧，因为佢黑社会养大啊嘛。系咪？即系所以呢个就系其实呢个帮会思维，你明唔明白啊？即系佢讲啲 有帮会思维 系啊。 亦都有共产党同埋封建独裁制度嘅思维， 即系你做啲咩？因为你上头叫你做， 系啊， 唔系好简单啫嘛。希你做错一样嘢，咁你第二个走嚟揾我，揾阿希。喂，第一阿希又唔系我个仔，即使系我个仔都好，我都冇理由同你咩噶。 喂，唔系、啊， 我有乜理由？有乜权叫你讲咗个嘢或者系写咗个嘢系收回咧？唔系，除非我作为你朋友，喂，咁样唔系几好的。你谂一谂。即系下次唔好咁讲，即系劝喻嘅方式。因为你又系真系作为一个独立嘅个体，系有权利嘅人嚟噶嘛？系咪？我妥你就妥你，唔妥你又唔妥你。你有咩理由有权叫我叫佢唔好做嗰样嘢咧？ 嗱，难得啊，今日阿希喺度啦。喂，你啲教会嗰啲友会唔会咁样样嘅咧？即系会唔会叫边个？即系譬如你嗰啲牧师啊，会唔会叫边个约制下边个啊？唔好讲呢样嘢咁样样嘅咧。 会喎，成日都会有啲咁嘅嘢嘅。 教会都系咁样， 系啊， 就阴公嘅啫。 话咩？例如咧，教会里边讲太多政治唔好啊，惊影响教内关系嗰啲咁嘅嘢咧。 唔系咁，所以呢啲咪封建咯？呢啲咪就系所谓嘅有上下级嘅关系咯。呢、這个就系所谓共产党嘅管治模式。所以佢嘅套路系冇走开过呢啲嘢嘅。因为佢另外一个问题咧喺呢度衍生出嚟嘅，其实佢系唔识睇英文嘅，亦都冇乜睇过英文嘅，所以佢嗰套路咧，佢讲嗰啲书，佢话自己博学多才，我又唔觉啦吓，大部分其实都系历史啊、文化仲系中文嘅著作嚟。嗱，呢一个系一个好大嘅缺陷嚟嘅，因为嗱，如果你话中国人系有唯独嘅话，佢食晒噶啦嗰啲唯独。 唔系，同埋佢， 所以佢对共产党嘅党内斗争好清楚，因为嗰啲好多系用中文写噶嘛，英文著作嗰啲，老实讲佢唔识睇，亦都睇唔明。 嗱，你就算 even 你系讲中国历史咧，其实佢都系集中于嗰啲近代史啊，咩五四运，喂，我听佢讲五四运动讲好多年噶啦，大佬，即系嗰啲咩历史在笑啊，喂，嚟嚟去去都系由五四讲起嘅， 咪所以佢嗰个知识范围咧，其实限于中文嘅著作。 吓、啊，仲要系近代史啫， 仲系历史， 吓、啊， 仲系历史， 吓、啊， 咁所以咧，佢成个思维同埋个 knowledge 个 base 系， 其实好狭窄嘅， 系啊， 而佢反映出嚟嗰样嘢咧，其实就是一啲封建皇帝所做嘅嘢啫嘛， 系， 系咪啊？喂，你估我做代表，即系嚟当年我做主席嘅时候，屌，你估我真系大佬啊，吴家祥？喂，我哋一人一票噶嘛，就算喺个行委会或咩执委会、中央委员会都好。我有咩权叫我下面啲人讲嗰样嘢唔捻讲嗰样嘢嘅？你黐线嘅你，系咪？佢自己有权发表佢自己嘅意见嘅权利，你可以鞭挞佢，但你唔系透过我嚟鞭挞啊嘛？喂，同样道理，佢而家所 accuse 嗰啲虽然都系鸡毛蒜皮嘅，但系都反映到一二嘅。喂，第一唔 share 又闹，边条友孖佢又入其他人数？有冇搞错啊？我真系唔系好明白、啊。喂，你写咗啲嘢入我数，关我咩事啊，大哥？系咪？唔好话大家唔系同一个政党，你哋叶普成边捻系政党嘅先得噶，大哥。系一个政党都要属于嗰样嘢，系咪政党立场嘅，大哥？嗱，如果我同你同一个政党，你个捻样写，我唔赞成最低工资咁样，咁我就可以话你喂，大佬呢、這个系违反咗大家嘅民主嘅共识、啊。因为我哋组党嘅时候，或者喺我哋嘅会议嘅决议嘅时候，我哋已经系经过辩论同埋经过民主嘅投票，系同意咗有最低工资嘅。咁你个捻样，就算冇经过呢个讨论都好， 你後尾加入嚟，你冇睇我哋嘅政策綱領嘅咩？ 咁你嗰陣時喺民主黨嗰陣時嗰啲意義咧點樣？ 唔係我嗰陣時唔同喎、啊，唔係我解釋俾你聽點解我唔同咧？喂，第一民主黨冇話自己同意同唔同意最低工資噶嘛、 啊？ 第二佢嘅綱領曾經某時某刻好闊咁講過話會照顧啲低下階層利益噶嘛？咁、嗰個政策我攞出嚟辯論，喂，同埋我係經過。程序公義的、哦嗯、我通過中央委員會，我通過會員大會來確立這個綱領嘛、 嗯、 我不是說你定了反對的時候我提出挑戰、 啊 okay、 而是我 propose、 嗯嗯、 你是應該要確立支持最低工資，就算我在前線的時候我都是 propose 是反對私有化，你是未能有這個政策、啊我唔係挑戰緊佢現行嘅政策喎、 哦、 我冇挑戰過你現行嘅政策喎、哦、只係我幫你個政策個綱領係補充喎、哦、包括嚟抗爭嘅路線都係㗎，我哋要搞多啲街頭抗爭，你幾時我話唔做街頭抗爭嘅民主黨嘅綱領冚家祥係咪 唔係真佢個問題係有冇人啫，其實係 係咪 出唔出到街啫，佢個問題係 咪所以你要搞清楚個分別喎、哦、 嗯 個分別就喺呢度，所以嗱佢嘅性格呢你根本是不適宜跟你任何人合作，他真的做名嘴都勉強可以啦，雖然雖然他知識範圍就很狹窄的， 你要數那些東西其實很多東西都是無中生有的啦，那些所謂分裂的理由都是吧，即是你譬如你說即是你社記的分裂就在於即是那個叫做會員大會啊，即是你自己是那時通過了那個所謂的 決議文， 是啦決議文啊，那我那時我都在這裡啦，是吧，即是跟住然之后就话你突然间你自己反对啦，系咪呢啲嘢？ 唔系，我嗰阵时候笨一样嘢啫，我应该挑战佢，你可唔可以违反呢个会员大会嘅决定嗰样嘢？ 嗯， 我应该执住佢呢个 point 啊嘛。如果我哋识程序，即系但系嗰阵时候我唔想同你拗啊。 你真系当佢大佬啊嘛，大佬说了算。 我当你即系我越同你拗，其实我越蚀底啊嘛。我系暴露紧我哋嘅矛盾同冲突，同埋嗰阵时候我都仲 treasure 有一个好。激進的左翼政黨的存在嘛，所以我才避你嘛，避完一次就避一次，避完一次就避一次，是不是，還有老實說你說我不懂衡量和判斷，屌我不在上手啊大哥，我在上手我捏死你啦，仆街屌，是不是，所以有些人拿我上一次處理何志光和處理黃毓民的問題比較，我說你不知道兩次的分別在哪裡，一次我在下手，一次我在上手嘛，愚蠢你說我次次都是同做同一樣嘢咩，大哥我喺上手嘅時候我幾時決定都得啦，係咪，即係對我完全冇影響嘅時候，但對我係有影響㗎嘛。所以你諗下嗰陣時候我戇居嘅在於咩呢，你通過咗個決議文已經係跟返個程序去做嘅時候，就冇寫話要追擊民主黨，但係話退出協調機制開放所有選舉。咁我咪跟呢一個嘅決議文去做囉。其实我是应该挑战他的，我说你违反会员大会决定的，屌如果我再狠一点的话，即是真的党内斗争的话，拎你纪律委员会，屌你真是，不过他是纪律委员会主席的时候真的。是吗，那你涉及纪律委员会主席你没有备职的，屌是吗，如果跟程序做的话，是吗，跟组织规章 的话。纪律委员会其实你纪律委员会有没有喐过人的，就是我都 不。喐过明啊，屌。 喐过明同埋阿边个嘛，同埋阿容岩嘛。 容岩好後期啦，屌真係 咁，但係嗱，其實你咁樣講，喂，似乎你係企喺你同情阿黃仁達嗰邊喎，鳩達嗰邊喎，似乎你咁樣 係。唔係，我即係純粹我，因為我唔認識黃仁達， 嗯， 即係我覺得我亂咁雖然佢啲嘢都係鳩㗎啦，即係咁樣批評咧，就係、是有啲難度嘅對我嚟講，但係因為呢個人我曾經認識嘛。曾經我合作過嘛，體驗過佢嘅 style 嘛， 嗯， 咁我嘅評論就一定係會比較 fair 好多嘅。 OK， 即係你第二鑊都係㗎，你人民力量嘅時候，喂，佢係講緊咩問題啊？我聽極都唔明喎，又係。 即普選嘅問題啊嘛，佢嗰陣時話劉翁接受嗰個係有提名委員會嗰個方案， 唔係人哋講嘅三鬼方案， 三鬼方案，但係佢嗰個係要接受咗。有提名委员会， 佢几时又去到咁激进，就话冇公民提名就唔得。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你要成个泛民一齐，有啲人就赞成提名委员会都杀，有啲人就立法会议员都杀，有啲人就提名委员会，系咪啊？即系佢系三鬼啊嘛。咁你咪入咗去，再慢慢倾咯。 系咪？即系嗰啲，唉，总之任何人咧，真系我睇到你网友似人讲啲嘢，系咪？喂，都话明系教主，发咗梦都想做皇帝，即系呢啲人，即系其实你用自己系乐于即系金枝玉叶，乐于用一个咁嘅朵，系咪？即系佢自己都有封建思维，一个佢，一个教主，系嘛？甚至乎嗰啲叫女王，呢都系咁样样。坦白讲啫。即系呢啲 妄想 系啦，即系我好好笑嘅，即系连嗰个乜鬼嘢咩系咪即系政改300 plus 咁咩咩普选医学委员会嗰个乜鬼嘢啊？系咪即系嗰个咩黄任康系嘛？嗰、那个佢都叫皇上喎、啊，大佬啊，真系咁。但系 咪有啲人处事嘅模式就系咁啦？即系正如讲翻啲近啲 Anthony 啲嘢。有好多人投诉过噶，即系嗰阵时候你咪去迷迷做节目嘅，咁佢话喂，屌你系啲花生台，咁你有乜理由唔管束下佢迷迷？第一，我唔系买咗你成个人，我买你成个人，我俾108,000你，梗系同你签呢个 non compete agreement 啦。 啊，即系阿真阿六八九 啦，大佬 六八九签嗰条啊，即系 喂大佬，我哋嗰啲鸡碎咁多，咁你去做下外快，提高下知名度，学下嘢咁。咁我冇权管人㗎喎、哦。喂，大王老邪就一定会管你喎、哦。你返转头就係、是。有冇搞错啊？你喺花生台做名义上嘅所谓曹总。你走去人哋嗰个电台里面，即係帮人哋做凳脚，就做下紧噏两句。係咪咁係对你有帮助定係有你有害处嘅，即係嗰啲人一定会讲 loyalty 㗎嘛。咁、我两影晒咗佢㗎啦。咦，我好撚多人讲过，我啲係即係睬你傻大哥。唔係佢哋啲人嘅性格就係咁。嗱，呢個係佢嘅性格缺陷。嗱，再講翻佢嘅問題，仲有咩喺邊度咧？其實我都不厭其煩再重申，佢睇個錢睇得好重要。嗱，呢一樣嘢咧就同我哋啲左膠係唔撚同嘅人， 斤斤計較。 你以為佢唔計較，其實好撚計較。佢啱啱撞正嘅黃仁達咧，亦都係好睇錢睇份上好緊要嘅人啊嘛。 咁一定撞啦。 喂，嗱，今次我講翻喺度講啦，佢都輸撚咗個立法會個位啦，仲會點撚樣俾每個月俾300,000你？喂，如果我是皇上，我都觉得唔很好意思喎、啊。即系如果讲道理吓，佢都输立法会个位，你凭咩攞300,000俾你？除非嗰啲钱系爷嘅，仆街，得一个可能性嘅啫。边有咁多钱啊？ 我就话，即系其实根本上呢一个咧，你其实你叫养狼狗又咬春袋啫，但你唔系狼狗嚟啊，佢系超越咗狼狗嘅范围，呢个养鬼仔嘅阶段嚟噶咯。因为你养鬼仔，你喂血咧，嗰啲叫古曼童啊嘛，你一日唔喂咧。佢又咬翻你转头噶啦，系嘛？呢啲系最恶嘅鬼仔嚟噶，呢啲系。 喂，同埋我都唔明嗰条咩红线啫？咩超越咗我底线啫？即系有冇嗰30,000？ 唔系佢嗱。 喂，你一做立法会， 你听日本啫，你听日本啫， 因为郑松泰讲嘅。 嗱，一嚟咧，佢就话，因为好多人，佢话好多手足都辞咗份工嚟做呢个早晨节目。 屌戆居啊！你手足 咁即系一喂你喂你唔做早晨节目就冇嘢捞噶啦，大佬喂，原来你个咁喂真系唔怪得啲人买 Lusa 啦，系咪？喂，第二就系佢 冇竞争能力嘅时候， 佢讲佢就话咧。佢就話咧，因為佢唔俾人清，佢話佢唔俾，即係阿教主唔俾佢，唔認同佢嘅清算路線啊！即係佢自己本身 咩算啫？ 阿鬱敏寫一篇文， 我真係嗱嗱呢下我又 stand 翻喺阿黃老邪度。 嗯， 喂，佢清咩算啊？ 啱、啱。 喂，你都玩撚完咗啦，成條路線係嘛？你成個本土派都普崩瓦解啦！ 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嘅陳道 咧？過街老鼠啊，係人見人屌喺條街度。我都話我做咗20多年。可能我近年嚟已经退休啦，即系所以都冇人敢屌我，而家屌我都冇人用啦咁样。不过我真系未试过咁嘅，一系就系同条街咪斗屌咯，屌唔系点啊？同人哋系咪有一次都系噶？嗰阵时候雨伞运动，我都唔知嗰个系蓝丝定系 旺角， 还是系本土嘅，唔系喺我 office 楼下。屌有条友啱啱喺个 pub 嗰度出嚟饮醉酒啊！咪屌我老母逃瓜行咯，我咪屌翻你转头。我话靓仔，你够胆喐我，你唔知你好大镬噶你。你夠膽就喐手啊咁樣，咁啱我咧就拍，即係嗰啲代下拍車嗰啲師傅咧，屌嗰啲有惡噶嘛，咪賴住佢咯。因為嗰啲係睇嗰條街噶嘛，大哥代下拍車嗰啲，係咪？唔係，所以我後屘我喺度諗，喂，你嗰條咩紅線啫？喂，又唔係同你簽乜細合約噶嘛，大哥係嘛？有錢嘅時候咪俾咯，冇錢嘅時候咪唔肯俾咯，呢個好正常嘅啫。邊有得養你一世噶？咁都有得嘈。喂，你都明白㗎啦，你成個世都係玩完㗎啦。 唔係，所以 养喂养鬼仔就系咁样噶，佢养鬼仔嗰个作有时咧，你系同边个做 friend 咧，佢都管埋你噶，你知唔知啊？即系你如果沟如果你沟女咧，佢都唔 Q 俾你噶，即系呢啲系咁样噶。 而家你作为老豆啊，咁样教仔都唔肯掂啦。 嗯， 如果唔系，点解佢嘅仔咁反叛啊？仆街！就是你老豆 say yes 嘅嘢，佢就一定系讲 no 啦，大哥。你睇佢咁样咧，就知道点解子不教父之过啊？就系因为佢个仔反叛啊！嗱，虽然我冇细路，亦都唔系好明养细路嘅辛苦同埋苦况，但系喂，但系而家现世代系唔可以咁搞噶。我僆仔嘅时候啊，我都反叛啦，我老豆 say yes 嗰样嘢一样 say no 啦。虽然我哋起码都冇越界嗰啲嘢， 但我好有怀疑佢冇再教仔。其实讲真，即系我其实我成日都认住佢喺屋企一套，但系出边又另一套嘅。其实 嗱，有人讲过， 啊， 嗰个叫肥佬礼， 系咯， 佢讲过咩咧？佢话佢屋企嘅问题。就睇佢两公婆已经知 啦， 我话你点知啊？屌你咁样劲嘅喂，大佬 咁劲 嘅，你床下底装到个偷听嘅，你唔知佢以前住喺我隔篱嘅咩？ 哇， 国士道啊， 咁有钱啊，同肥佬拉做呢个邻居。 喂，嗱呢个又都系牵涉第二个问题，即系先讲头先个问题先。 系系， 我所以我佢话因为佢喺隔篱， 嗯， 所以知道，咁咪即系你屋企好有问题，嗌晒大交。所以人哋隔篱嗰个会先知道啦， 系咪真系嗌交先？ 我唔知系咪嗌交啦，具体。总之佢话人哋问我问佢，你点捻样知啊？屌你咁夸张！佢话，唉，即系佢咁嘅家庭一样，一定会孕育啲咁嘅细路出嚟嘅。咁讲嘅意思就系、是、我住喺隔篱噶嘛，咁啊系。我以前住屋村隔篱嘅时候，听到隔篱，即系都听到隔篱啲嘢。喂，国士道都难听噶啦，大佬啲单位系嘛，都听到、啊。咁你几大镬啊？呢个牵涉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咧就涉及钱嘅问题。 搬咗二德岛？ 唔系，肥佬礼就可以住国士道入仆街。 系啊， 你搵几捻多钱先可以做国士道啊，大哥？你要为咗同肥佬礼喺同一栋大厦里边住，显示自己好捻劲嘅话，一系就系你自己戆鸠，一系你咧根本咧完全系唔知道自己咩嘅底蕴嘅。喂，仲有你睇到嘅。三个细路，老婆冇做嘢，我俾你搵20万一个月啦。即使喺九七年前，好捻容易使晒嘅仆街。你咁富豪嘅生活，大哥， 佢而家仲要话 自己赌马又赌波仆街， 佢仲 又赌股票又炒楼。 佢而家仲会话自己大把大捻把钱啊嘛？ 大乜捻嘢把啊，大佬？屌咁又有怀疑啦。 大捻把钱点解3万5俾唔到咧？ 边度嚟啊，大佬啊？ 你钱喺边度嚟啊，大佬？ 嗱，所以嗱，呢个我就正正有怀疑啦，正正就系可能咧。即系呢一个阿郑松泰，佢都知道系大捻把钱，而你大捻把钱嘅情形下，喂，我见到你，就算你唔做嘢员，那个都系 no big deal 嘅。 喂，老实讲，如果我系我博郑松泰就，喂，大佬而家你做立法会议员啊嘛，热血时报30万蚊，梗系你俾啦，大哥。 咁佢肉赤啊嘛，大佬啊。 咁你咪用实报实销做咯，都唔系完全唔得噶。嗱，第一你挂得个牌头， 嗯， 呢个系 热血。啊！以公民， 以公民又好，以时报又好，咪当系立法会嘅工作一部分咁啊，铺毛下你立法会啲嘢咯。咁实报实销得噶啦，你份量，即系假设你做主持，屌我咪出翻俾你，你又出翻俾你咯，屌，咁咪夹埋埋，咪2-3万咁。 咪等于以前佢做地办，即系美罗都入咗做地办数啫嘛。系啊， 我唔知道有冇入到啦，冇 check 条数，我唔敢乱咁判断 啦。好似咁讲啦，嗰阵时系 咪咁点解唔得咧？咪实报实销咯， 嗯， 系嘛？咁你 claim 话嗰啲嘢同你自己嘅工作有关，咁某程度上喺 to a certain extent 或者系其实系 certain degree 咧，其实都有关嘅、哦。咁你利用个网台嚟帮你 promo 你嘅政见，咁有咩问题啊？喂，咁又可以实报实销、哦，屌个官都喐唔到你、哦，呢个法庭告鸠你嘅时候都冇问题、哦。咩？所以嗱，简单总结，第一呢、這个生人勿近嘅人，其实根本系佢嘅学识同智慧。或者佢食个成长背景里面引起出嚟嘅。第二就系咧，你钱银系一个好严重嘅问题。第三，其实总结到就系你根本就不能够同任何人合作得到啊。点解用生人勿近去形容佢？你冇办法真合作得到嘅，永远都系你做阿哥嘅大哥。形势好嘅时候你冇问题，我哋输俾你；形势唔好嘅时候。你就变咗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嘅。 即系只能够共富贵，就不能共患难。 喂，咁呢个一定系佢成个叶普成嘅问题啦。 係咪威嘅時候就起起起就覺得好掂，一有患難嘅時候反而唔係自己收拾心神啊，重整旗鼓啊，唔得㗎佢哋。所以呢啲人係打唔到持久戰㗎，亦都打唔到逆境戰㗎，反而我就打到逆境戰啦，屌唔係喺度吹虛啊，仆街，屌我咁樣輸撚曬俾你，咁咪反擊咯。 其實有好多疑題都未解嘅，即係你 反擊你咯。 啊，有好多疑難都未解嘅，即係正如就係話， 我又細你咁多啊，咁長時間我鬥唔贏你，係咪？ 時間喺阿鄭松泰嗰度， 時間喺我哋嗰度啊，仆街。你又六啊九啊几岁人，所以你唔好话自己退休啦，屌你都六啊五六啊六啦。过咗几年之后，你点样选啊？选条毛咩？第一时代已经过去，第二你自己年华老去，系嘛？第三你太多嘢俾人捉住嚟喐你啊，大哥。 同埋土伯，你有冇发现呢个现象咧？而家今次嘅分裂咧，同以往唔同。以往嘅分裂，佢都仲会有啲战友啊，系企喺佢嗰边，就会闹对家嘅。即係嗰啲真係戰友嚟，而今次呢即係企喺佢即係鬱敏嗰邊去鬧佢自己對家啲人呢，全部都同佢冇合作關係。嗱今次嘅嗱即係你第一次係咪即係你話呢、這個社稷分裂，咁佢都話分裂咗一班人出嚟，喂真係人民力量嘅骨幹同佢組黨啦係咪、第二次即係你起碼雙王係咪即係有黃楊達，即係同佢都有戰友關係，而今次雖然仇思達係即係企喺佢身邊係即係頂得最犀利嗰個，即係呢個係最大嘅炮口啦，咁但係而家企喺身边嗰啲人咧，全部都唔会同佢做战友，包括即系你嗰啲咩Barry Ma 啊，系嘛 Barry Ma 啦、仇思达啦呢一扎人咧，全部都唔系战友关系嚟嘅。 简单总结，你头先嗰个描述嘅就系、是、 保持距离咯。其实全部都精嘅都保持距离啦。 佢系越搞越熟。 唉， 点解你不断系将好可能系你盟友嘅人推过去对面咧？好。一次形勢你好的時候，你可以將那些人推過你對面，亦都打巢了那些人。兩次再推那人過去對面，再打巢那些人。到第三次的時候，你自己身邊沒有了。喂，匪類監察院的節目分析了很多次了，其實由他退出人民力量開始，已經是要靠阿鳩達來頂的了，那個雞頭冇群众㗎啦，阿哥佢真係冇群众㗎，所以你不断喺度推你嘅所谓嘅你嘅敌人过去对面嘅时候，咁咪得返你自己一条友孤家寡人。 嗯， 而家帮你嗰啲友背后都有可能有 agenda 㗎。 嗯， 係咪即係我提醒佢呀，屌嗰啲友全部都有 agenda 嚟，即係帮你喐嗰啲人嘅，屌两嘢佢就可以走咗。 哇、你咁样话梁锦祥嘅真係。 係咪喂，当你自己已经冇乜市场价值同埋利用价值嘅人，喂鄭松泰嗰啲梗係醒啦，你睇佢嗰日嗰段录音已经知嘅，屌我扮本土派呀嗰啲之类嗰啲嘢，其实呢个係古惑仔嚟㗎嘛。喂佢计一条数，屌我挨鸠达都仲有一班网军喺度帮我顶呀、大哥。挨你有乜好处呀、屌你又仇家多。是吧，又样衰，即是样衰的意思就是你太多臭屎被人在那里揭了，屌我跟住你有得运行。不是在社民连那个年代，不是在人民力量的年代，在你自己已经输埋个立法会选举之后，你还剩下什么？乜都没有。乜都冇啊！ 但系我觉得今次伤嘅系黄杨达多，即系 唔系两个一齐揽炒嘅啫。 系我知道，但系你见到即系你话六四咁样，边个话语权大啊？黄杨达一啲话语权都冇，即系你起码喐敏 讲咧， 系咪？即系我唔知啦，唔知有冇揾过佢啦。其实就即系你起码喐敏，即系会中大啊，你都仲要揾下佢系嘛？即系佢喺政治上面个话语权系大过黄杨 达，或者揾咗黄杨达，黄杨达唔敢讲，点出奇？ 而黄杨达其实讲真啦，佢今时今日佢自己喺政治上 亦都唔识讲， 佢啊亦都系缩咗好多嘅，佢自己亦都。 佢平时唔系靠呢个套路讲论述嘅人嚟噶嘛，佢真系做娱乐节目嘅啫嘛，屌你真系 搞笑嘅啫。 佢点样讲嗰啲论述啊？屌讲条捻啊佢，难听讲就系、是，系嘛？喂，好啦，差唔多啦。怀念呢样嘢，其实本来真系冇乜公共性，真系唔系好想讲。不过大家即系趁虚就喺度玩一下咁样，系嘛？即系屌，我哋而家学咗佢啊，我学咗佢啊，屌，佢跌咗落地下都唔睇落脚，屌仆街。梗系踩多你一脚啦，大佬！屌，为公为私都踩多脚啦，系嘛？好，休息一阵。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 我系刘世良。